汉书卷27下之下，五行志第七下之下。隐公三年二月己巳，日有食之。谷梁传曰：言日不言朔，时会。公羊传曰：时二日。董仲舒、刘向以为其后荣执天子之始，正获鲁隐，灭代，魏鲁宋咸杀君。左氏刘歆以为正月二日，燕赵之分也也。凡日所缠而有变，则分也之国失政者受之。人君能修正，公欲绝伐，则灾消而福至，不能则灾息而祸生。故经书灾而不计其故，改吉凶无常，随行而成祸福也。周衰，天子不颁朔，鲁隶不正，治润不得其月，月大小不得其度，史记日时或言朔而实非朔，或不言朔而实朔，或托不书朔与日，皆官师之也。经房一传曰：王师滋味不遇，决意日食，其食也忌，并食不一处，诸众失礼，滋味生叛，绝食忌，光散。纵叛滋味不明，绝食先大雨三日，雨除而寒，寒即食。专路不封，滋味不安，绝食忌，先日出而黑，光反外烛。君臣不通，滋味亡，绝食三忌。同姓上亲，滋味乌君，绝食四方有云，中央无云，其日大寒。公欲若主位，滋味不至，绝食中白青，四方赤，以时地震。诸侯相亲，滋味不成，绝食三毁三覆。君极善，下谋上，滋味乱，绝食忌，先欲薄，杀走兽。弑君或位，滋味逆，绝食忌，先风雨折木，日赤。内臣外相，滋味背，绝食时且雨，地中明。种宰专政，滋味阴，绝食先大风，时时日居云中，四方无云。伯正月直，滋味分微，绝食日中分。诸侯争美于上，滋味泰，绝食日伤月。时半，天盈而明，复不得，滋味竭，绝食星随而下。受命之臣专征云氏，绝食虽亲，光犹明。若文王臣独诸昼矣，小人顺受命者争其君，云杀。绝食五色，至大寒陨霜。若昼臣顺武王而诛纣矣，诸侯更至，滋味叛，绝食三覆三食，食已而风地动，敌让数，滋味生育，绝食日失味，光炎炎，月行现。九无节，滋味荒，绝食乍青乍黑乍赤。明日大雨，发物而寒，凡时二十瞻，其行二十又四，改之则除，不改三年，三年不改六年， 六年不改九年，推饮三年之时贯中央，上下净而黑。臣是从忠诚之行也。后为周须弑君而立。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，日有食之，忌。董仲舒、刘向以为前世已大，后世将至者又大，则忌。先是鲁宋弑君，鲁又成宋乱，亦许田，无视天子之心。楚建昌王，后正据王师，设桓王，有二军相窜。刘歆以为六月赵与晋分，先是晋屈沃伯再弑晋侯，是岁晋大乱，灭其宗国。经房易传以为桓三年日食贯中央，上下净而黄，臣弑而不足之行也。后楚言称王，兼地千里。十七年十月朔，日有食之。姑梁传曰：言朔不言日，十二日也。刘向以为是时魏侯朔有罪出奔齐，天子更立魏君，朔借助五国举兵伐之而自立，王命遂坏。鲁夫人淫逸于齐，足杀威公。董仲舒以为言朔不言日，误鲁桓且有夫人之祸，将不终日也。刘歆以为楚正愤。延公十八年三月，日有食之。姑梁传曰：不言日，不言朔，夜食。使推何朔在夜，明旦日食而出，出而解，是为夜食。刘向以为夜食者，因因日明之衰而夺其光，向周天子不明。齐桓将夺其威，专会诸侯而行霸道。其后遂九合诸侯，天子使世子会之，此其孝也。公羊传曰：时会。董仲舒以为秀在东壁，鲁相也。好公子庆府叔牙果通于夫人以结功。刘歆以为会鲁未分。十二年三月庚午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、刘歆以为是时楚灭黄，敌侵魏郑，举灭齐。刘歆以为三月齐未分。十五年五月，日有食之。刘歆以为想晋文公将行霸道，后遂伐魏，执曹伯，败楚城濮，再会诸侯，召天王而朝之，此其孝也。日食者臣之恶也，夜食者掩其罪也。以为尚无明王，桓文能行霸道，攘夷狄，安中国，虽不正犹可。盖春秋时语而文不语之意也。董仲舒以为后秦获晋侯，齐灭相，楚败徐于楼林。刘歆以为二月朔，齐月份。文公元年二月癸亥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、刘歆以为先是大夫使执国政，公子遂如京师， 后楚世子伤臣杀父，齐公子伤人弑君，皆自立。宋子哀出奔，晋灭姜，楚灭陆，大夫公孙敖、叔彭生并专会盟。刘歆以为正月朔燕月份。十五年六月辛丑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、刘向以为后宋齐举晋郑，八年之间五军杀死。楚灭叔辽，刘歆以为四月二日鲁卫分。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、刘向以为后楚灭叔雍，晋弑齐军。宋于时因楚夺军邑，举灭曾，齐灭来，郑伯弑死。刘歆以为九月周楚分。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、刘向以为后魏大夫孙宁共逐献公，立孙飘。刘歆以为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。十五年八月丁巳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、刘向以为先是晋为基泽之会，诸侯盟，又大夫盟，后为渠梁之会，诸侯在而大夫独相与盟，君若坠流不得举手。刘歆以为五月二日鲁赵分。二十年十月丙辰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以为臣庆虎庆寅避君之名，朱树基有叛心，后树基以妻闾丘来奔，臣杀二庆。刘歆以为八月秦州分。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以为晋栾盈将犯军，后入于曲沃。刘歆以为七月秦晋分。十月庚辰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以为秀在枕角，楚大国相也。后楚趋势赠杀公子追书，其庆封挟军乱国。刘歆以为八月秦州分。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以为后魏侯入陈仪，宁喜弑其君飘。刘歆以为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。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，日有食之。即刘歆以为五月鲁赵分。八月癸巳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以为避实又计，向阳将绝，以敌主上国之相也。后六军事，楚子果从诸侯伐郑，灭叔纠，鲁往朝之，卒主中国，伐吴讨庆封。刘歆以为六月晋赵分。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以为李毅将大灭绝之相也。使五子好勇，使行人守门，蔡侯通于世子之妻，举不早立嗣，后昏羌五子。蔡世子班弑其父，举人亦弑君而庶子争。 刘向以为，自20年至此岁，8年间日食七座，祸乱将重起，故天仍现界也。后其崔杼弑君，宋杀世子，北燕伯出奔，郑大夫自外入而篡位，指略如董仲舒。刘歆以为9月周楚愤。昭公7年4月甲辰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、刘向以为，先是楚灵王弑君而立，会诸侯，执徐子，灭赖。后陈公子昭杀世子，楚因而灭之，又灭蔡。后灵王亦是死，刘歆以为2月鲁未分。传曰：晋侯问于文士伯曰，谁将当日食？对曰：鲁未恶之，未大鲁小。公曰：何故？对曰：去魏地如鲁地，于是有灾，其魏君乎？鲁将上卿。是岁8月，魏襄公卒。11月，鲁季孙宿卒。晋侯谓士文伯曰：吾所问日食从矣，可尝乎？对曰：不可。六物不同，民心不一，世序不类，官职不择，同始一终，胡可长也？诗曰：或燕燕居兮，或晋萃是国，其一终也如是。公曰：何谓六物？对曰：岁时日月星辰是谓。公曰：何谓辰？对曰：日月之会是谓。公曰：诗所谓此日而食，于何不臧？何也？对曰：不善政之谓也。国无政，不用善，则自取辙于日月之灾，故政不可不慎也。物三而已，一曰择人，二曰因民，三曰从时。此推日食之占，寻变复之要也。亦曰：玄象者明，玄象著名，莫大于日月。是故圣人重之，载于三经。于意载风之震曰：风其配，日中献媚，折其右弓，无咎。于师十月之交，则著卿士司徒，下至筹马师事，贤非其才。同于右弓之所折，谐于三物之所折，明小人成君子，阴亲阳之源也。15年6月丁巳朔，日有食之。刘歆以为3月鲁未分。17年6月甲戌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以为食秀在毕，晋国相也。晋厉公诛四大夫，失众心，以示死。后莫敢复责大夫。六卿遂相与毕周，专晋国。君玄视之。日毕在时，其事在春秋后，故不载于经。刘歆以为鲁赵愤。左氏传平子曰：虽正月朔，特未作，日有食之。于是乎天子不举，伐谷于社，诸侯用币于社，伐谷于朝，礼也。 其余则否。太史曰：在此月也，日过分而未至，三臣有灾，百官降物，君不举，必遗食。月奏鼓，助用璧，使用瓷，色夫池，庶人走，此月朔之谓也。当夏四月，是谓孟夏。说曰：正月为周六月，夏四月，正阳纯前之月也，特谓阴爻也。冬至阳爻起初，故曰复，指见巳之月为纯前，无阴爻，而阴侵阳为灾重，故法古用币，则阴之理，降物素服也，不举去月也。必宜时，必正堂，虚时宜灾复也。色夫长必立，庶人其徒义也。刘歆以为六月二日鲁兆奋。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以为周景王老，刘子善子专权，蔡侯朱骄，君臣不悦之相也。后蔡侯朱果出奔，刘子善子立王猛。刘歆以为五月二日鲁兆奋。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以为秀在心，天子之相也。后尹氏立王子昭，天王居于敌权。刘歆以为十月处正分。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以为秀在位，鲁相也。后昭公为季氏所逐。刘相以为子十五年至此岁，十年间天界七限，人君犹不悟。后楚杀戎蛮子，尽灭陆浑戎，盗杀魏侯兄，蔡举之军出奔，吴灭朝，公子光杀王僚，宋三臣以义叛其君，他如仲舒。刘歆以为二日鲁兆奋，是月斗见臣。左氏传子慎曰：讲大水，昭子曰：旱也，日过分而阳犹不克，克必甚，能无旱乎？阳不克，莫将积聚也。是岁秋，大雨，旱也。二至二分，日有食之，不为灾，日月之行也。春秋分日夜等，故同道。冬夏至，长短极，故相过，相过同道而时清，不为大灾，水旱而已。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以为秀在心，天子相也。时京师微弱，后诸侯果相率而成周。宋仲基无尊天子之心而不摧城，刘相以为时无灭徐，而蔡灭陈，楚为蔡，无败楚入郢，昭王走出。刘歆以为二日宋焉分。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刘相以为后正灭徐， 鲁杨虎作乱，窃宝玉大功，既还子退仲尼，宋三臣以议判，刘歆以为正月二日燕赵分。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、刘向以为后晋三大夫以议判，薛氏其君，楚灭顿胡，越败吴，魏逐世子。刘歆以为十二月二日楚正分。十五年八月庚辰朔，日有食之。董仲舒以为秀在柳，周氏大坏，以抵主诸夏之相也。明年中国诸侯果累累从楚而为蔡，蔡孔迁于周来，晋人执戎蛮子归于楚，京师楚也。刘向以为盗杀蔡侯，其臣起事其君而立扬声，孔子终不用。刘歆以为六月晋赵分。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，日有食之，在霍林后。刘歆以为三月二日其未分。凡春秋十二宫二百四十二年，日食三十六。谷梁以为朔二十六，会七，夜二，二日一。公羊以为朔二十七，二日七，会二。左氏以为朔十六，二日十八，会一，不输日者二。高帝三年十月甲戌会，日有食之，在斗二十度，燕地也。后二年，燕王臧荼反，诛，立卢绾为燕王，后又反，败。十一月癸卯会，日有食之，在戌三度，其地也。后二年，齐王韩信喜为楚王，明年废为列侯，后又反，诛。九年六月乙未会，日有食之，即在张十三度。会第七年正月辛丑朔，日有食之，在微十三度。古勇以为岁首正月朔日，是为三朝，尊者恶之。五月丁卯，先会一日，日有食之，积尽，在七星初。刘向以为五月微阴时起而犯至阳，其沾重，至其八月公车宴驾，有吕氏诈至四军之害。经房易传曰：凡日食不以会朔者，名曰伯。人君诸将不以礼，或贼臣将暴起，日月虽不同秀，阴气盛，伯日光也。高后二年六月丙戌会，日有食之，七年正月己丑会，日有食之，即在营室九度，为宫室中，使高后恶之，曰：此为我也。明年应。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会，日有食之，在戊女一度。三年十月丁酉会，日有食之，在斗二十二度。十一月丁卯会，日有食之，在戌八度。后四年四月丙辰会， 日有食之，在东井13度。七年正月辛未朔，日有食之。景帝3年2月壬午会，日有食之，在未2度。七年11月庚寅会，日有食之，在戌9度。中元年12月甲寅会，日有食之。中2年9月甲戌会，日有食之。3年9月戊戌会，日有食之。积进，再为9度。6年7月辛亥会，日有食之，再枕7度。后元年7月乙巳，先会1日，日有食之，在邑17度。武帝建元2年2月丙戌朔，日有食之，在癸14度。刘向以为癸为卑贱妇人，后有魏皇后自治微星，足有不忠之害。3年9月丙子会，日有食之，再为2度。5年正月己巳朔，日有食之。元光元年2月丙辰会，日有食之。7月癸未，先会1日，日有食之，在邑8度。刘向以为前年高原变电灾，与春秋玉廪灾后日食于一枕同，其毡内有女变，外为诸侯。其后陈皇后废，江都淮南衡山王谋反，诛。日中时时从东北过半，不时复。元朔2年2月乙巳会，日有食之，在未3度。6年11月癸丑会，日有食之。元寿元年5月乙巳会，日有食之，在柳6度。经房易传推以为是时日食从旁右。法曰君师臣，明年丞相公孙弘薨，日食从旁左者亦君师臣，从上者臣师君，从下者君师民。元鼎5年4月丁丑会，日有食之，在东井23度。元丰4年6月己酉会，日有食之。太史元年正月乙巳会，日有食之。4年10月甲寅会，日有食之，在斗19度。征和4年8月辛酉会，日有食之，不进如沟，在亢2度。不时时从西北，日下不时复。昭帝始元3年11月，壬辰朔，日有食之，在斗9度，燕帝也。后4年，燕腊王谋反，诛。元凤元年7月己亥会，日有食之，积进，在张12度。刘向以为己亥而祭，其毡重。后6年，公车宴驾，足以无嗣。宣帝缔结元年12月癸亥会，日有食之，在公室15度。五凤元年12月已有朔，日有食之，在戊女10度。4年4月辛丑朔，日有食之， 在毕十九度，是为正月朔，特为作左氏以为众议。元帝永光二年三月壬戌朔，日有食之，在楼八度。四年六月戊寅会，日有食之，在张七度。晋昭五年六月壬申会，日有食之，不进如沟，因入。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，日有食之。其夜未央殿中地震，古咏对曰：日食戊女九度，瞻在皇后，地震萧墙之内，就在贵妾，二者俱发，名同是一人，共演至阳，将害祭祀也。但日食则妾不见，但地震则后不见，一日而发，则似舒适，无故动变，则恐不知。是月后妾当有失节之由，故天因此两现其变。若曰为师妇道，隔远重妾，防绝祭祀者，此二人也。杜钦对亦曰：日以戊申时，时加未，戊未土也，中宫之部。其夜殿中地震，此必嫡妾将有争宠相害而为患者。人事失于下，变相现于上，能应之以德，则救亦消；忽而不戒，则祸败至。应之，非诚不立，非信不行。和平元年四月己亥会，日有食之，不进如沟，在东井六度。刘向对曰：四月交于五月，月同孝会，日同孝昭，东井京师地，且祭，其瞻恐害祭祀。日早十时，从西南起。三年八月乙卯会，日有食之，在房。四年三月癸丑朔，日有食之，在卯。阳朔元年二月丁未会，日有食之，在未。永始元年九月丁巳会，日有食之。古咏以经房意瞻对曰：元年九月日时，九无节之所至也。独使京师知之，四国不献者。若曰臣免于九，君臣不别，或在内也。永始二年二月已有会，日有食之。古咏以经房一瞻对曰：今年二月日时，复练不得度，民仇怨之所至也，所以使四方皆陷，京师阴蔽者。若曰人君好治公事，大营坟墓，复练辎重，而百姓绝节，祸在外也。三年正月乙卯会，日有食之。四年七月辛未会，日有食之。元寅元年正月己亥朔，日有食之。哀帝元寿元年正月辛丑朔，日有食之，不进如沟，在营室十度。与惠帝七年同月日。二年三月壬辰会，日有食之。平帝元始元年五月丁巳朔，日有食之， 在东井。二年九月戊申会，日有食之，即凡汉助祭十二事，212年，日食53，朔14，会36，先会一日3。成帝建始元年8月戊午，陈漏未尽3刻，有2月重现。经房一传曰：父真立，月积旺，君子争凶，言君弱而父强，为因所成，则月并出，会而月现西方，谓之挑；朔而月现东方，谓之侧特。侧特则侯王其素，挑则侯王其疏。刘向以为挑者吉也，君疏缓则臣骄慢，故日行迟而月行急也。侧特者不进之意，君速急则臣恐惧，故日行急而月行迟，不敢迫近君也。不疏不急以正失之者，时朔日。刘歆以为疏者侯王斩邑专事，臣下促急，故月行急也。速者王侯缩扭不认事，臣下迟纵，故月行迟也。当春秋时，侯王率多缩扭不认事，故12日侧特者18，十会日挑者1，此其效也。考之汉家，十会挑者36，中无2日侧特者，心说信矣。此皆谓日月乱行者也。元帝永光元年4月，日色清白，无影。正中时有影无光，是夏寒，至9月日乃有光。经房易传曰：美不上人，自谓上弱，决意日白，7日不温，顺无所至，自谓弱，日白60日，物无霜而死，天子侵伐，滋味不至，日白体动而寒，弱而有刃，滋味不仁，日白不温，明不动，必迁弓行，滋味不深，决意日黑，大风起，天无云，日光暗，不难上正，滋味现过，日黑居侧，大如弹丸。成帝和平元年正月壬寅朔，日月聚在营室，时日出赤，2月癸未，日朝赤，且入右赤，夜月赤。甲申，日出赤如血，无光，漏上4刻半。乃颇有光，逐地赤黄，时后乃复。经房易传曰：必不闻道，滋味亡，决意日赤。3月已未，日出黄，有黑气大如钱，居日中央。经房易传曰：祭天不顺，滋味逆，决意日赤，其中黑，闻善不语，滋味失智，决意日黄。夫大人者，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名，故圣王在上，总命群贤，以亮天宫，则日之光明，五色倍聚，烛耀无主， 有主则为义，应行而变也。色不虚改，形不虚毁，观日之五变，足以见矣。故曰：玄象著名，莫大乎日月，此之谓也。延公七年四月辛卯夜，恒星不现，夜中星陨如雨。董仲舒刘向以为，长星二十八宿者，人君之象也，众星万民之类也。列宿不现，象诸侯威也，众星陨坠，民失其所也。夜中者为中国也，不及地而复，想其还起而就存之也。象无还宫，星遂至地，中国其良绝矣。刘向以为夜中者言不得终性命，终道败也。或曰向其叛也，言当中道叛其上也。天垂象以示下，将欲人君防恶远非，甚悲醒危以自全安也。如人君有贤明之才，为天威命，若高宗谋足己，成王弃金藤，改过修正，立信不得，存亡既绝，修废举义，下徐而上达，才十一之税，付三日之役，节用减服，以惠百姓，则诸侯怀德，市民归仁，灾消而福兴矣。遂莫肯改物，法则古人而各行其私意，终于君臣乖离，上下交怨。自是之后，齐宋之君是，谭遂行魏之国灭，肃迁于宋，蔡祸于楚，晋襄弑杀，武氏乃定，此其效也。左氏传曰：恒星不现，夜明也，星陨如雨，雨雨谐也。刘歆以为昼向中国，夜向夷狄，夜明，故常现之星皆不现，向中国威也。星陨如雨，如而也。星陨而且雨，故曰雨雨谐也。明雨与星陨两变相成也。洪范曰：庶民为星，亦曰雷雨作解。是岁岁在玄霄，其分也也。夜中而星陨，想庶民中离上也。予以解过失，复从上下，想公子前谋立，其率诸侯伐之，天子时使就位，鲁公子逆专政，会其以犯王命，言弗能止，卒从而伐魏，逐天王所立，不义至甚，而自以为公。民去其上，正由下作，由助故星陨于鲁，天是常象也。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，夜过中，星陨如雨，长一二丈，意义未至地灭，至鸡鸣止。古永对曰：日月星辰竹林下土，其有时陨之意，则狭而幽隐，米不闲堵，星辰复离于天，由庶民复离王者也。王者失道，纲纪废顿，下将叛去，故星叛天而陨， 以现其象。春秋记忆，星陨最大，自鲁炎以来至今再现。臣闻三代所以丧亡者，皆由妇人群小，臣免于久。书云，乃用其妇人之言，四方之波涛多罪，是信是实。诗曰：赫赫宗周，褒姒灭之，颠覆厥德，荒臣于久。及秦所以二世而亡者，养生太奢，奉中太厚，方今国家兼而有之，社稷宗庙之大忧也。经房一传曰：君不任贤，绝要天欲兴。文公十四年七月，有星被入于北斗。董仲舒以为背者恶气之所生也，谓之背者，言其背背有所防避，暗乱不明之貌也。北斗大国相，后齐宋卢举晋皆弑君。刘相以为君臣乱于朝，政令亏于外，则上着三光之精，五星盈缩，变色逆行，甚则违背。北斗人君相，背星乱臣类，篡杀之表也。星传曰：魁者贵人之劳。又曰：背星陷北斗中，大臣诸侯有受诸者。亦曰：魁为奇进，夫彗星教然在北斗中，天之世人贤矣，使之有沾名矣。时君终不改物，事后宋鲁举晋郑陈六国贤士其君，其在世焉。中国既乱，夷狄并侵，兵革纵横，楚成威袭胜，深入诸夏，六侵伐，一灭国，官兵周氏，仅外灭二国，内败王师，又连三国之兵大败齐师于安，追亡逐北，东临海水，威凌京师，五折大齐，解背星言之所及，留至二十八年。星传又曰：彗星入北斗，有大战，其流入北斗中得名人，不入失名人。宋化元贤明大夫，大吉之战，化元获于政。传举其笑云：左氏传曰，有星被北斗。周使服曰：不出七年，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。刘歆以为北斗有环玉，四星入其中也。斗天之三辰，刚纪星也。宋齐晋天子方伯，中国纲纪，会所以除旧不新也。斗七星，故曰不出七年。至十六年，宋人是昭公；十八年，齐人是义公；宣公二年，晋赵川是灵公。昭公十七年冬，有星背于大臣。董仲舒以为大臣心也，心为明堂天子之相。后王室大乱，三王纷争，此其效也。刘相以为星传曰：心大星天王也，其前星太子，后星庶子也，委为君臣乖离， 背兴加薪，享天子嫡庶将纷争也。其在诸侯，矫抗敌。陈政也，房新宋也。后五年，周景王崩，王室乱，大夫刘子善子立王猛，尹明、少伯、毛伯立子昭，子昭楚出也。使楚强，宋魏陈政皆南附楚。王猛继卒，靖王即位，子昭入王城，天王居敌权，莫之敢纳。五年，楚平王居卒，子昭奔楚，王室乃定。后楚率六国伐吴，吴败之于姬府，杀获其君臣。蔡怨楚而灭陈，楚怒，为蔡，无人救之，遂为伯举之战，败楚师，屠郢都，弃昭王母，贬平王墓。此皆背会流言所及之效也。左氏传曰：有兴背于大臣，西及汉。申如曰：会所以除旧不新也。天是恒象，今除于火，火出必不焉，诸侯岂有火灾乎？子慎曰：往年无见，是其征也。火出而见，今兹火出而张，必火入而伏，其居火也久矣，其与不然乎？火出，于夏为三月，于商为四月，于周为五月。夏数得天，若火作，其四国当之，在宋魏陈政乎？宋大臣之虚，陈太昊之虚，政祝融之虚，皆火防也。兴背及汉，汉水降也。魏颛顼之虚，其兴为大水，水火之母也。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？水火所以合也。若火入而伏，必以壬午。不过现之月，明年夏五月，火始昏现，丙子风。子慎曰：是谓荣风，火之时也。七日其火作乎？戊寅风甚，壬午太甚，宋魏陈政皆火。刘歆以为大臣防心为也。八月，新星在四方，北从其西过新东，即汉也。宋大臣虚，为宋先祖长嗣大臣兴也。臣太昊虚，伏羲穆德，火所生也。正祝融虚，高辛是火正也。故皆为火所摄。魏颛顼虚，兴为大水，盈是也。天兴既然，有四国施政相似，即为王室乱皆同。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，有兴背于东方。董仲舒、刘向以为不言秀明者不加秀也。以臣成日而出，乱气必君明也。明年春秋适中。亦曰：周之十一月，夏九月，日在底，出东方者，枕角抗也。枕楚， 角亢陈正也。或曰角亢大国相，为其晋也。其后楚灭陈，田氏篡齐，六卿分晋，子其孝也。刘歆以为备，东方大臣也，不言大臣。淡而现与日争光，兴入而会犹现。是岁再湿润，十一月十八月也，日在纯火，周奋也也。十四年冬，有兴备，在霍林后，刘歆以为不言所在，观失之也。高帝三年七月，有兴备于大角，荀彧乃入。刘向以为是时项羽为楚王，霸诸侯，而汉已定三秦，羽与相距荥阳，天下归心于汉，楚将灭，故会楚王位也。亦曰项羽坑秦族，少公事，是异地乱王位，故会加之也。文帝后七年九月，有兴备于西方，其本职伪积，末止虚微，常仗于即天旱，十六日不现。刘向以为伪宋帝，今楚彭城也，积为燕，又为吴越齐，秀在汉中，覆海之国，水泽地也。是时景帝新立，信用晁错，将诸政诸侯王，其相先献。后三年，吴楚四齐与赵七国举兵反，皆诛灭云。武帝建元六年六月，有兴备于北方。刘向以为明年淮南王安入朝，与太尉武安侯田汾有协谋，而陈皇后骄恣，其后陈后废，而淮南王反诛。八月，长星出于东方，长中天，三十日去。瞻曰：是为蚩尤起，现则王者征伐四方，其后兵诸四夷，连数十年。元寿四年四月，长星又出西北，是时伐胡尤甚。元丰元年五月，有兴备于东井，有备于三台，其后江冲作乱，京师纷然，此名东井三台，为秦帝孝也。宣帝帝节元年正月，有兴备于西方，去太白二丈所。刘向以为太白为大将，会被加之，扫灭相也。明年，大将军霍光薨。后二年，家一灭。成帝建始元年正月，有兴备于营室，青白色，长六七丈，广尺余。刘向古勇以为营室为后宫怀任之相，彗星加之，将有害怀任绝祭祀者。亦曰后宫将受害也。其后许皇后作祝祖后宫怀任者废。赵皇后立妹为昭仪，害两皇子，上岁无嗣。赵后姊妹足皆服孤。元延元年七月辛未，有兴备于东井，建五诸侯。出河戍北， 率行轩辕、太微。后日六度有余，晨出东方，十三日西现西方，犯次飞、长秋、斗、震。风炎再贯子宫中，大火当后，达天河，除于飞后之域。南士度反大角射蹄，至天市而暗结徐行，沿入市，中旬而后西去。五十六日与苍龙俱伏。古咏曰：“上古以来，大乱之极所稀有也。察其驰骋骤步，盲言或长或短，所立干犯，内为后宫女妾之害，外为诸夏叛逆之祸。”刘向亦曰：“三代之王设其一方，秦相之灭兴被大角。是岁赵昭仪害两皇子，后五年成帝崩，昭仪自杀，哀帝即位，赵氏皆免官爵，徙辽西，哀帝无嗣。平帝即位，王莽用事，追废成帝赵皇后，哀帝父皇后，皆自杀。外加丁父皆免官爵，徙合浦，归故郡。平帝无嗣，莽遂篡国。”西宫十六年正月戊申朔，陨石于宋武。是月六翼退飞，过宋都。董仲舒、刘向以为，想宋襄公欲行霸道，将自败之戒也。十阴类，五阳数，自上而陨，此阴而阳行，欲高反下也。时与金同类，色以白为主，近白翔也。一水鸟，六阴树，退飞，欲进反退也，其色青，青翔也，属于貌之不公。天界若曰：“德薄国小，勿持抗阳，欲长诸侯，与强大争，必受其害。襄公不悟，明年其威死，伐其丧，执滕子为曹，为余之会，与楚争盟，足为所执，后得反国，不悔过自责，复会诸侯伐郑，与楚战于洪，军败身伤，为诸侯笑。”左氏传曰：“陨石星也，翼退飞风也。宋襄公以问周内史叔兴曰：是何祥也？吉凶何在？对曰：今兹鲁多大丧，明年其有乱，君将得诸侯而不忠。退而告人曰：是阴阳之事，非吉凶之所生也。吉凶由人，无不敢逆君故也。是岁鲁公子既有，曾既姬，公孙资皆卒。明年齐威死，敌数乱，宋襄公伐齐行霸，卒为楚所败。刘歆以为是岁岁在寿星，其冲将楼，将楼鲁奋也也，故为鲁多大丧。正月日在星际，宴在玄霄，玄霄其奋也也。时山雾，其太岳厚，五十想齐威卒而五公子作乱， 故为明年其有乱。庶民为兴，允于宋，享宋襄，将得诸侯之众，而致五公子之乱。兴允而亦退非，故为得诸侯而不忠。六义享后六年，霸业始退，止于余也。民反得为乱，乱则妖灾生，言吉凶由人，然后阴阳冲压受其咎。齐鲁之灾非君所致，故曰吾不敢逆君故也。经房亦传曰，巨舰自强，自谓却行，决意亦退非，敌当处则亦退非。惠帝三年，陨石绵诸一。武帝征和四年二月丁酉，陨石雍二。天堰无云，升文四百里。元帝建昭元年正月戊辰，陨石梁国六。成帝建始四年正月癸卯，陨石镐四，肥类一。阳朔三年二月壬戌，陨石白马八。洪嘉二年五月癸未，陨石杜衍三。元延四年三月，陨石都官二。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，陨石北地十。其九月甲辰，陨石鱼二。平帝元始二年六月，陨石巨鹿二。子会进平，陨石凡十一，皆有光耀雷声，成哀有吕。